人民的好战士表现出中华男儿优秀的品质。 朕等待时刻到，好去杀敌。夜深晨星斗移，邱少云不在地，不由脑海来回忆，想起党和毛主席为和平为胜利一定给祖国争荣誉。到了次日十一天，敌人开始盲目轰击，一颗燃烧弹在邱少云的身旁爆炸呀，烧着了他身上的野草和军衣。在这时如果蒋身斩旗呀，很容易把身上的烈火扑熄。假若这么一来，定被敌人他发现呐，同志们全部就有被消灭的危机。我一定要遵守潜伏纪律呀，绝不能为了自己破坏全局呀。我是祖国的好儿女呀，为了胜利宁可牺牲不报仇呀，我一定要完成使命坚持到底呀。这块草地我不能动移，邱少云表现出来超人的意志，虽然是熊熊的烈火燃烧头上，可是他并不爬起把烈火扑熄，在心中几次三番想要站起冲上前去，对准敌人我要猛烈射击，突然间想起手掌出发以前听了言语，绝不能为了自己使我们遭受着更大的损失，一定苦苦的坚持到底。这时节烈火已燃烧遍了全身，形势越来越危急。他的战友李世虎趴在了那边，距离只有这么几公尺，恨不能爬墙过去把战友身上的烈火扑熄，但则是必须遵守潜伏的纪律，不叫敌人发现了目标，谁也不能够随便攻击。邱少云浑身上下火光乱窜，滋滋的作响，发出一种焦骨的气，只觉得半箭穿心，眼前发黑是一阵的昏迷。这英雄疼痛难忍，颤颤巍巍两手抓住了野草里，两只手越抓越深，踏入了泥土之内，永远不把这岗位离。这英雄横了横心，正双眼用微弱的声音对着世虎忙把话题，到如今也只好把爆破的任务我要交给了你，你一定要替我完成任务，勇敢杀敌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在欣赏了两段红色经典题材的曲艺作品之后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